解決一些人希望解決的問題，而只是會令到經濟和法治環境惡化，為社會造成嚴重內傷。美國和西方的政治以及是輿論力量對華沒有沒安好心，信不得。他們支持香港示威是要將香港搞成對付中國的棋子，他們只是從自己的利益出發。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比內地人原本想像的要差得多，民生竟然有這麼嚴重的缺陷，社會公平同樣是軟肋，而且是咁容易被撕裂和點燃。以前內地社會羨慕香港的那些東西幾乎變得蕩然無存，最後遊行示威作為一種權利，隱含很容易失控的破壞力，最後是民生建設很重要，必須強調。智利政府早前上調地鐵票價觸發的示威持續，示威者在首都聖地亞哥等多個城市縱火和搶掠，增加至最少7個人死，超過1400人被捕。聖地亞哥連續兩日實施宵禁之後，大批示威者在白天再次再上街，焚燒巴士和破壞地鐵站，和防暴警察衝突。警方施放催淚彈和水炮驅散，有超市和製衣廠被縱火，造成最少7人死亡。當局同時將緊急狀態令的範圍擴大至北部以及南部多個城市。天气方面，一股乾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碗红集结在大阪的西南偏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5公里，大致移向日本本州。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乾燥，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随后一两日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是报26730点，升10点，总成交金额499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9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53点，升20点。跟住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6蚊，跌5蚊；美团点评96.7，升3.95元；盈富基金27.65元，冇起跌；小米集团8.96，升咗4.1。升了4.1，港交所242.4，升了4.2，建设银行6.27，升了1仙，中国人寿19.66，升了9毫，友邦保险75.4，升了5仙。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136，瑞士法郎7.955，澳元5.382，加元5.971，新西兰元5.014，欧元8.7499。每百日元对港元7.2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209。日经平均指数报22548点，升咗56点。港金现价报1396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1.06美元，卖出1491.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公共交通安排俾大家知道先啦。咁就系西铁线元朗站咧就已经封闭，咁啊西铁线咧而家列车系唔会停元朗站，咁大家要留意啦。咁至於路面方面呢，要同大家報告一啲塞車嘅消息。咁西區啊，港島西區卑路乍街山市街嗰度呢，有架大型嘅車輛呢就轉唔到彎，咁影響到城西道西行呢而家就塞車嘅，龍尾近香港工業大廈。堅尼地海旁就塞到去西長街，而卑路乍街近住西長街都塞車㗎，龍尾喺皇后大道西附近。卑路乍街西山市街嗰度呢有架大型嘅車輛轉唔到彎，咁影響到附近幾條街道呢都比較擠塞。經過時間大家小心同忍讓啦。而較早前呢，新界荃灣德士古道北去青衣方向近住葵福路呢就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走咗㗎啦，而家就冇咁挤塞啦。隧道嘅情况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同埋北角线都比较繁忙嘅，龙尾近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喺芜湖街附近。其他一般嘅路面交通情况 咧，弥敦道去深水埗近住大角咀樱桃街一段啦，同埋亚皆老街段咧都系比较塞车噶。咁啊，龙尾就过咗窝打路道。咁另外太子道西而家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咧，亦都系相当之塞车嘅。咁啊，龙尾咧去到太子道东近住富豪东方酒店附近噶。咁啊，部分地区因为啲交通灯咧就不能正常运作啊。咁经过呢啲路口嘅时间咧，大家就小心同埋忍让啦。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欧盟三期柴油商业车嘅特惠新资助申请咧，喺今年十二月嘅31号就会截止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歌曲成功解锁。 做人必须懂放下完美，同时也时时接纳自己。学跌一跤，总会赞些谦卑。尝试放弃跟他作对比，人老来若觉苦苦不过没自己，又要担心今世无运气。不用怕，每日记紧争一口气，挫败当作试炼，那用逃避？ 超峰的新歌对于他自己来讲其实就熟悉不过的，因为是他28岁的时候已经创作的作品，当时创作动机就是为自己解开心结。来到今天，心结放开，歌曲亦都解锁，可以同乐迷分享。 放纵去做你， 作曲填词梁超峰，编曲监制 CM Groovy。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有梁超峰的《二十八天》。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明仔真系曳啊，搞到佢阿妈成日擘大喉咙闹佢。 大声闹唔系办法噶，啲冲口而出嘅负面说话会伤害细路嘅自尊噶。 咁可以点啊？ 如果教仔教到好怒气，你首先要放松自己，例如可以饮杯水，等自己心平气和之后，再同个仔慢慢倾。有需要可以揾社工帮手添。 爱家人，爱家庭，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 二台两线广播剧， 气味浓郁，剧情曲折， 风骚快活人广播剧， 公屋快活人。 玩玩星期天儿童广播剧， 不得了剧场， 集悬疑、惊栗、动作爆破， 有咩吓？有咩？有咩？ 冇咩？ 自己听下咪知啦。 系香港电台第二台， 风骚快活人，玩玩星期天。 就3:13，今日咧骚动音乐以高会有嘅豪华版，嘉宾有潘少聪，一阵间咧 Eric 同埋阿琼咧就会带潘少聪嚟同大家讲情歌啊，系啊，唔讲鬼讲情歌啊，而今日好想播嘅呢一首歌，因为我想讲道歉呢件事，其实唔系好难嘅啫。 多么想用说话留住你。心中想说，一生之中都只爱你，为何换了对不起？

抬起，多番记起，明明受得起，但听到彻夜的呼叫，双脚为尽气度，谁叫对待你他更好，残忍的记忆，壮丽的谈起，恭贺你好，全人类赞美，但有奖永远得不到，忠告亦也太早，谁贪清为狼背义，如今竟成了历史。 即系呢段情，大家都系历史啦。但系唔可以净系见到诺贝尔和平奖噶嘛。隔篱有伊人陈卓妍嘅作品，嗰、那个名称叫做《另一个诺贝尔》。 上一辈嘅人成日话佢食盐多过我食米，我就想讲啊，我俾咩？我比 like 多过佢比赛啊！ 其实唔使咁执着嘅，不如我哋平心静气，用音乐作为沟通嘅桥梁啊！骚动音乐，以歌会友。 今集咧，我哋揾嚟一位嘉宾同我哋拣歌喎。咁我邀请佢嘅时候咧，我一定谂系咪播爷爷之前啊？ 嗱，我觉得如果估到就唔好玩噶啦，系咪？ 系。 即系当我攞到个歌 list 嘅时候咧，我心入边为之一惊，就是、真系估佢唔到。 因为我哋今日有潘少聪啊。 喂 ，hello， 两位好。 系啦，因为平时你知啦，即系佢而家出嚟，通常第一讲潘少聪就系鬼王。 系啊。 系啦，但我哋今日完全唔系讲鬼嘅。 真好。多謝你哋， 仲有個機會， 冇錯， 見到揀咗好多情歌啊！呢下仲得人驚， 係咯，都唔係得人驚啊！因為我上去 Wiki 度睇咧， 大鑊啊，錯假嚟啲啊啲啊！ 但係嗱，咁我就揾你求證咯，可以。 好， 你第一個節目係真係深宵音樂節目嚟噶嘛？係嘛？ 其實 嗱，我唔計報交通嗰啲喎，係啦， 冇錯，深宵音樂節目。 哦， 系啦， 嗰阵时系点解佢想揾你做音乐节目？系你好想做啊，定系边类情况嚟噶？ 其实因为 Day One 自己即系听电台嘅时候就好想做 DJ 嘛， 系啊系啊， 咁但系 end up 即系阴差阳错就先嚟咗港台报交通先啦，咁其实都系一件好事啦， 系啊， 多谢你， 冇呢度就冇我之后条路噶嘛，咁呢度娘家啦，始终都系，咁后来就去咗当时嘅新城嘛，咁啊新开噶嘛，咁就做咗嗰阵时系通宵，即系培育啲新人啊，咁啊做三至五嘅。 嚇，嗰陣時唔係四個鐘㗎，係淨係兩個鐘咁樣嘅。 我哋嗰陣時係兩個鐘嘅。 哦， 係啦，未發展到去嗰啲輕談嘅時間嘅。 係啊。咦，咁嗰陣時你係嗱，而家通常深宵音樂時段咧，就一定係嗰啲 係啊。 排曬嗰啲係嘛？ 係啊，即係嗰啲吸唞氣聲好大聲。今晚咧，你嗰個年代，你嗰個節目係點樣 嘅？我哋嗰陣時唔係，因為嗰陣時台就話年輕人噶嘛，咁所以夜晚都並並白白埋啲歌，同埋啲歌 list 嘅，我哋唔可以播自己歌嘅， 嚇， 係啊，我哋一入去嗰兩個鐘就全部編曬俾你噶啦， 哦，咁所以你就要負責喺嗰個框架度，你要諗下點聽點播啦， 哇，仲難啊，因為你自己想播咩，你自己有故事噶嘛，但係你要跟佢個方向， 係啊，冇噶，你自己亦少播歌機器咁樣咯， 係， 當時係。 OK， 所以呢咪 training 咯， 歌係一個 training。 係啊，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就係揾阿潘少聰咧，就係揀歌。咁個 playlist 佢定嘅。 哇，好耐冇揀歌啦，已經呢個回合真係好難，太耐冇揀。 但你而家仲有 keep 住有聽歌咁樣噶嘛？ 有， 即係 update 而家嗰個新歌啊，諸如此類咁樣嘛。但係今日當然而家呢就唔係新歌啦，因為我哋想揾翻佢啲古仔聽啊。 係啊，佢頭先咧好謙虛地話係古董嘅故事， 真係古董啊，真 係。但係其實古到幾時咧可以？ 估到應該是我想是八十年代初， 我咁都唔係好估， 因為嗰陣時啱啱開始聽心機嘛。 好驚你有講開埠初期， 係老啊，佢都唔係好，唔係嗰個輩分做乜嘢？你揾 Uncle Ray 就應該係佢。系啦，我哋见到呢个 list 咧，你自己有冇顺序噶？我想问下。 诶，都要系啊，顺序嚟噶，顺序噶。 我哋而家揭晓，究竟潘少聪拣嘅第一首， 好啊， 系曾路德嘅《那一天》。 大家识唔识噶？ 真老得我識， 識唔識啊？ 那一天我， 那一天我要找回嚟聽。 我諗你應該聽嘅，應該知嘅。其實因為點樣揀嘅歌咧，係當時係已經開始聽收音機啦。但係我嗰陣時係聽有台先嗰啲人嘅歌喎，但我唔係聽佢哋嘅節目嘅喎。 啊，商台係嗰陣時 DJ 好多都會自己唱歌。 係啦，咁呢只碟就叫六 pair 半嘛。係。咁就係佢當時好多 DJ 自己唱歌啦咁樣。咁唔知點解我又聽到成隻碟好多歌咁，而呢隻歌咧我又好深印象啦，係一首日文嘅改編歌啦。咁同埋我係第一餅話 cassette 帶，即係嗰陣時買嘅 cassette 帶就係呢一隻六 pair 半啦咁樣咯。咁呢一首應該係好似係 first part 嚟嘅都係。 哦，但係因為入面有好多唔同 DJ 唱噶嘛，點解唯獨情有獨鍾係呢一首咧？曾路德咧？ 因為又配合今日咁樣啦，即係由嗰一日開始啦，或者嗰段時間開始啦， 好似考佢踢歌咁啊！ 我唔驚你噶， 我梗係知，梗係知你唔驚啦。 咁有啲意思嘅咁樣咯，即係記得翻嗰時成日中意聽收音機，但係好奇怪，我唔係聽佢哋嘅節目嘅，我而家諗翻，我係冇聽過呢一班前輩嘅節目嘅，我係聽港台 的。哦，咁所以嗰陣時你就已經種咗一個種子，就係喂，我希望將來有機會係加入電台嗰度。係， 其實而家好清晰嘅呢個目標，唔知點解，就一定要想讀傳理系，然後就嚟廣播度翻工咁樣。 哇，咁但係譬如嗱，你嗰陣時係咁希望係加入電台噶嘛？但係而家可能見到有啲人都話，電台而家都叫做好似叫夕陽啲。嘅工業啦，會唔會有點而可惜噶？其實或者你行唔行再翻嚟開麥嘅仲其實， 其實有時都行嘅，特別港台嘅，因為咧我從來冇喺港台做過自己嘅節目嘅，即係呢個一個遺憾咯少少。 哦， 我港台冇嘅，我嗰陣時報交通嘅啫嘛， 係 咁亦都唔係一個自己嘅節目咯，咁所以就啊係喎，好似我做雲幾個電台啦，咁啊港台冇做過自己的節目咯， 係 冇嘅咁樣就 OK， 彭仔 老闆老闆。 喂，但如果仲有機會開一個節目，你想做咩啦？ 一定係音樂節目， 都係、 啊， 因為其實呢個係自己做電台嘅初心咯。而家有時聽嗰啲歌，咁你冇得同人 share 噶嘛，即可能喺啲媒體啊咁樣就有咯。但係就冇呢個機會暫時。 理想在前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西铁线元朗站提早在下午2:00关闭，站内大部分商铺提早关闭，港铁职员收起站内的垃圾桶，站内亦都有防暴警员到场。有元朗居民说今日会提早收工，又表示理解港铁的决定，指之前元朗站发生示威的时候他都不敢出门。有住在朗屏的市民就批评港铁决定不合理，收工需要选择乘搭其他交通工具回家。今日是元朗721事件3个月，网上有人发起夜晚在元朗站或者是相连的商场静坐。尖沙咀清真寺昨日被警方水炮车喷中，正门和铁闸都被染蓝。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警务处处长卢伟聪上午11:00到达清真寺和教长会面，逗留了大约半个钟。新闻处说两个人和多位香港回教信托基金总会代表以及是其他香港穆斯林社群领袖会面表达协议。林郑月娥说穆斯林社群向来视香港为家，为崇尚多元、包容、共融和开放的社会作出贡献，亦都一直和其他社群和平共处。面对香港社会近月出现的纷争以及甚至是暴力事件，伊斯兰教领袖多次呼吁市民和信众保持冷静和团结，和市民大众一起守护香港，对此表示感谢。而清真寺代表会后就说接受两人的道歉，又说穆斯林团体在香港一向非常和平，他们又感谢市民和警方在事后协助清理，又说穆斯林是支持香港。印度协会前主席毛汉昨日在九龙清真寺外面被水炮车的蓝色水剂射中。毛汉透露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信昨晚到他家探望，并叫他和传媒讲嘢的时候要小心啲，不要被人利用，但毛汉说会直接讲出事件。郑永信书面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昨日知道事件之后联同党友前往探望，慰问伤势以及是了解可以提供什么协助。郑永信说探望期间双方亦都有讨论香港近日的事件，希望各方以及是少数族裔一起携手化解现时社会分裂，给香港重回正轨，并没有其他用意。他又说昨晚将毛汉的意见即时向保安局以及是警方转达，并在今早联络政务司司长办公室，要求当局即时正视清真寺事件，尽快落区向少数族裔宗教团体解释。朱凯迪的选举团队说今早元朗团队5个成员的区议会候选人提名已经获得确认，但是报名参选八乡南选区的朱凯迪就再收到选举主任信件，提问有关他对香港独立的立场是不是已经改变。选举主任在信中说留意到朱凯迪在年初乡郊代表选举期间以及是之后提出的选举呈请中就香港独立所持的立场是声称不支持港独，但认为香港人应该决定自己的命运，因此要求朱凯迪确认现在是否已经正式放弃当时的立场。选举主任说要求朱凯迪听朝早11:00前回复，再决定他的提名是否有效。同样报名参选八乡南的参选人还有黎永添和徐卓贤。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随后一两日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46点，升26点，总成交金额53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39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53点，升20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6.2跌咗4.8，美团点评96.9升咗4.15，盈富基金27.7升咗5仙，小米集团8.96升咗4.1，港交所242.2升咗4蚊，建设银行6.28升咗2仙，中国人寿19.68升咗9.2，友邦保险75.35冇起跌，中国平安94.45跌。 咗两毫，华夏沪深300系43.9，升咗1.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08.55，瑞士法郎0.985，澳元0.687，加元1.313，新西兰元0.64，人民币7.075。英镑对美元1.293，欧元对美元1.116。日经平均指数报22,548点，升56点。港金现价报13,960元，升2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490.54美元，卖出1,490.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报告坏车和路面事故。较早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对开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拖走了，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现在龙尾过了九龙货仓，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曾经有坏车阻路，现在车龙有待消散，龙尾都还是过了九龙货仓。另外在西环方面，较早时卑路乍街近住山市街曾经有大型车辆滞留在路面，架大车就已经走了，一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在收费广场对出，车多些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小辉台。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嗰段比较繁忙啲噶，龙尾排到近海丰园。在九龙方面，观塘的敬业街车多，所以影响到啦，伟业街同埋开源道都系比较挤塞一啲。另外在油尖旺区部分交通灯是损毁了，有待修复，以致到多处的道路都是比较塞一啲噶。弥敦道近住亚街老街来回方向都是车多，去长沙环方向的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反方向出去尖沙咀龙尾就在界限街。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口挤塞的龙尾排到去九龙城那边富豪东方酒店对开。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口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而窝打老道现在来回方向九龙塘段都是挤塞的，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由太子道西排到去军营对开，而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龙尾就排到去接近培正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过了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佛光街桥底。由于多处都有交通灯是损毁了未整翻好，揸车朋友经过时候请特别小心，而行人请尽量使用天桥和隧道横过马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厨余减一成，咪做大嘥鬼啊！识食为香港。 一辈嘅人成日话佢食盐多过我食米，我就想讲啊，我比 like 多过佢比赛啊。 其实唔使 使咁執着嘅。不如我哋平心静气，用音乐作为沟通嘅桥梁啊！骚动音乐，以歌会友。 CIBS 寻觅首张世界。 好啦，潘少聪嘅第二首揀嚟嘅作品咯， 嗯， 张学友，因为你个 list 入面有两首都系张学友， 系， 你咪特别对张学友情有独钟， 系嘅， 嗯， 因为咧，我哋系识于微时嘅， 系， 因为其实我记得我中四嗰年咧，咁我有个同学咧，佢就加入咗呢个张学友嘅国际歌迷会， 系。 咁你問玩唔玩喎？係。咁啊， 有咩玩？ 有咩玩喎？ 有玩。 真係好奇。其實就佢啱啱出第一隻碟啊，就係、是、Smile Again 瑪麗亞嗰陣啦。咁佢入咗去就做一個 committee 嘅。 嗯。 咁就會見到學友喎。咁話係咩？會見到學友嘅咩？咁樣。咁、嗯、我就哦好啊，咁不如玩下啦咁樣。咁我哋就一齊加入咗佢嘅歌迷會咯。 哦。 咁所以嗰陣時係經常都有機會見到學友嘅。咁同埋真係會熟嘅。 系， 我哋開會啊，佢第一個 friend 級，我哋都有份幫手搞、 哦， 所以到而家我哋係都有一種情義結嘅，基本上。 我今日會加個 hashtag， 潘少聰幫張學友搞 friend 級啊！ 哦，其實係㗎，係㗎，真係㗎，真係 好時空錯。 想象唔到呢件事。 但我想问嗰阵时系兴有啲乜嘢类型嘅活动啦？因为而家譬如搞 fan club 咧，嗱，一系就开生日 party 啊，跟住就即系唱下歌，然之后 哇， 系啦系啦系啦，嗰阵时兴啲嘢 咯。我记得我应该第一个帮佢搞啦，咁啊即系诶喺个喺间类似 disc 嗰阵时仲有 disco 啊，好似仲有噶。 年代感 化 翻嚟， 系啦，嗰啲咁嘅 disco 啦，咁啊搞咗一个唔知可能几百人嘅歌迷会咁样啦，咁啊帮佢唔知喺后边又黐呢样贴嗰样嗰啲咁样咧，真系 fans 嚟噶嗰时候。咁、 哦、 仲有譬如话佢有时喺啲商场做 show 啦，咁我哋嗰时一班人咧又会喺商场楼下就又未至于举牌嘅咁样吓， 应该先未兴噶， 系啦，应该就未嘅， 系而家先 含蓄啲嘅咁样，咁就会喺楼上咧。租一間房間酒店房咁樣，又等佢上嚟啊！然後當時阿咪咪都會出現嘅咁樣噶，係噶，我仲有啲相喺度噶，即係匪夷所思噶。係 啊，咦？咁但係入咗行之後係有機會真係再有唔同類型嘅接觸啦，因為 fans 就同偶像啦，但係你就可能係工作上 係啦。咁之後我就喺電台咁咪會見到啊訪問啊咁樣。咁譬如而家。少啲機會接觸到啦，咁但係即係仲有一個情義結嘅，即係仲會想睇演唱會啊！咁、我哋一班人即係都仲會一齊買飛去睇第一行嘅演唱會啊！咁樣噶。 我好奇問下你有冇同個學友講，你幫佢搞個活動？ 有，佢知㗎， 佢知， 佢完全知，佢記得曬嘅，佢記得曬我哋啲名嘅。 係， 其實 artist 係好多時都記得嘅 fan club。嘅主路人嚟嘅， 系啊， 因為係真係當係朋友咁交心， 同埋啱啱開始啊嘛嗰時候，即係叫微視咁個感覺唔同啲嘅、嗯。 哦，所以嗱，今日咧有兩首咧，潘少聰揀都係張學友嘅歌啦。有一首頭先提過啦，第一張碟啦，《Smile Again 瑪麗亞》。咁你都揀咗呢首同名嘅單曲嘅，係啦，係咪就係因為記錄住頭先嗰個嘅回憶咧？ 係嘅，係嘅，因為都即係而家佢係天王喎，你好少可即係識於一個天王於微視咁樣咯。 咁佢都話：我都識鬼王於微視。 咁我真系要问下佢先， 得闲嘅时候，喂，睇风水有冇好噶？潘少聪， 最主要系我觉得你可能开头嘅时候觉得啊，好睇好张学友，觉得佢以后好似天王， 都系 嘅。但系佢嗰时识你就估唔到你会成为 鬼王， 佢都系咁讲吓。你即系我唔系成日讲嘢嗰啲人嚟嘅，佢话点解你会做呢一行嘅咧？咁样佢咁讲嘅都有。 系，咁啊真系奇怪，你又唔系成日讲嘢，点解你最后会做咗呢行，做咗个主持？ 我真系唔系成日讲嘢嘅。我其實唔係好多講嘢嘅添，基本上，即係我啲朋友會覺得，其實我唔係一個常常講嘢嘅人嚟嘅。不過可能你唔知道會唔會咧，有時平時做完節目你都唔會講嘢嘅，會唔會咧？ 都睇下咯，講八婆嘢好多， 有啲人唔會放棄嘅。 講是講非啊，咁樣咯， 好難理解世界。 我哋兩啲前輩仔，而家真係一代不如一代。 长长秀发像云落下， 悠悠悠悠如轻纱，徐徐落下。悠悠银光中，徐徐凉风送，帘幕放下，吹起了似婚纱。要那长长秀发，曳摇落下。红脸红脸何悲伤，盈盈泪下。明媚眸子里，仍残留心碎，盈泪满腔，心里只是有说话。想他 smile again。睡着睡着如披肩，悠悠落下。为何仍惊怕，怨怨仍心挂，含泪满目，不禁闭着眼说话。想他 smile again，smile again， 望让旧日爱的死结搏着你 ，smile again， 那恶梦忘了吧 ，smile again， 就让我深深挚爱着你，忘了吧，不要想他 smile again。 我哋头先听过咧，就系张学友呢首 Smile 噶嘛， 系 跟住咧就系、是，咦，我哋跳一跳咯，我哋转，因为有个 flow 嘅潘少聪今日拣嘅歌，第三首你拣嚟嘅咧就系、是、关淑怡啦，系、啦，把歌谈心。 嗱呢只歌一听到歌名好知道，都系一个香港电台嘅节目名啦， 系啊系啊， 你唔系唔知啊嘛。 我喺度谂紧你攞住踢乜嘢，吓死我！得，唔好累到我冇咗份工，好唔好，潘 生乖。好嘅，好嘅，好嘅。咁呢，我当时就系听夜晚节目嘅，咁啊开始咩会考嗰啲咧，通常都系夜晚唔系好瞓觉，然后喺度读书又听住个收音机。今日就系听阿邓凯琳啦，把歌谈心啦。咁就佢嗰时有一个灵异节目噶啦，嗰阵时候。 你本身 唔係佢啊， 佢講鬼故㗎， 呢個我真唔知喎。 我係做廣播九十，我 而家 係 素心事家庭嘅喎，以前係 咩啫？唔 好 有 一個人可以做好多類型節目嘅， 我都做過鬼故啊，係 咩？ 係啊，以前有一個講鬼故嘅 show 㗎，而家冇啦，而家做音樂啦，同你調轉跳舞嚟 係喎，我記得你哋晏晝做㗎嘛， 係啊係啊係 喎 係 喎。系啦，咁嗰陣時就佢有一個叫做不可思議的真人真事噶嘛，一個禮拜唔知一次定唔知幾時咁樣咯。咁我開始都會聽下呢啲鬼故，但係就 唔係話特別上心或者唔係特別中意，都依係聽歌啦咁樣。咁同埋呢只歌係一個主題曲嘛，咁成日日日聽日日聽咁樣就好上心啦。但我點樣揀呢個關淑怡版本呢？因為當時其實應該林珊珊版本嚟噶嘛。咁我就覺得其實關淑怡一張碟咧叫做It's All Time Favorite 叫做。咁啊，唱翻曬以前好多翻唱嘅舊歌，我覺得呢只碟咧係我覺得真係前無古人，我覺得甚至乎後無來者去翻唱啲 cover version 咧做得咁好嘅一張唱片。即係我以前做通宵嘅時候咧，成日播呢只碟嘅歌。咁所以我覺得如果我要揀翻一隻大哥談心咧，我反而中意呢個版本多啲，佢嘅氣氛詭異少少添。 襯翻你而家個 style， 都係離唔開一啲嘢。 不過你又講得啱，因為你一要唱 cover 人哋嘅歌咧， 好難 嘅，其實真係難好多。如果唔係你就好易變口水歌。 係啊， 係啊， 係。譬如嗰隻忘記他嗰啲，係咪呢只碟裏面有其他歌咧？哇，我覺得係，甚至乎真係可以同原裝嗰啲係即係差唔多咁好聽添。 所以嗰陣時嗱，譬如你係聽鄧海林嘅《把歌談心》啦，咁但係嗰陣時嗱，你都提過佢有一個係靈異嘅節目噶嘛，但係嗰陣時已經有冇打開咗你另一面就係、是，喂，其實除咗音樂節目之外，我可能潘少聰仲希望可以有第二啲節目試下，都未有嘅， 完全冇諗過呢啲嘢，因為我係冇咩咩靈探啊，咩啲學生玩碟仙嗰啲，我完全冇噶。 系 冇接觸啲嘢， 系 OK， 所以今時今日我都真係覺得 好神奇啊！ 係啊， 真係人生交叉盤咯，特登轉去啲。 你而家再睇翻，就會覺得啊，人生真係幾奇妙嘅一件事。 啊，絕對係，因為呢個唔係我選擇嚟嘅，係、 yeah. 當時有個節目主持走咗啦，佢做開呢個節目啦，咁因為我係接佢做通宵嘅，咁佢可能當係十二至二做呢個零節目啦、嗯，我係做二至六通宵啦。咁因為佢走咗，咁公司覺得哇，咁其實都幾多人聽喎，個 rating 幾好喎，喂、嗯、你做埋佢啦。咁我又所以十二至六咁樣就做六個鐘頭節目咯。 係咯， 但係我想問開頭即係因為嗰個係一個對你嚟講算係新嘅一個節目嘅形式㗎嘛，有冇好辛苦咧？覺得 其實就冇，我純粹覺得我、哦、都係聽聽故事啫嘛。咁、哦、但係後來發覺，咦唔係喎，聽聽下。咦，自己都驚驚地嘅喎，開始即係有啲情況發生。最初期係有嘅，但後來就過咗呢啲階段啦，就已經 係。所以我好彩佢冇陰陽眼咯。 係啊， 係啊， 睇得仲多。 係啊，同埋佢有種好似見佢啲陽氣好勁啊嘛，因為。 我希望咁先食住下咁，如果唔係就大鑊。 係啊，不過嗰陣時就算你，因為其實都要電台咧，無論咩情況底下，你都要播歌㗎啦。我覺得嗰陣時，譬如做咗靈異節，以前都做靈異節目啦。咁但係你一播靈異節目嘅時候咧，你最難就係你揀啲乜嘢歌 去襯翻嗰個。 其實冇喎，唔係我唔播歌㗎，嗰、那個、兩個鐘唔播歌㗎，因為真係好難你夾到一隻歌，你唔講嘅好驚，你點播隻？或者咩歌咧冇嘅，好難 的。即係把歌談心咁，你咁中間點樣擺落去一個講緊鬼故咁樣落去咧？除非係電台鬼故嘅啫。係 啊，咪推大嘅音樂咯。 哦， 嗱，所以證明咩？ 咩 啊？你要多電話，夠受歡迎， 冇錯， 先至可以 non stop 講咁耐嘅。 呢個你啱，真係。 冇電話仲驚過做鬼故啊！係 啊，嗰陣時做個半鐘啫。係 啊， 我哋都要播三首啊。 不需孤单。若我他生又重遇你，你可不可与我一起度每一晚？ 应两项有意图企图伤人罪同两项刑事毁坏罪，是首宗罪成的巴士插心伤人案。法官索取被告的背景、精神科以及是心理报告，押后至到下个月12号判刑，期间需要继续羁押。事发在去年的6月27号，被告当日下午大约4点几至到7点半前后登上4架巴士，并在其中两架巴士上层座位放置缝纫针，令到两个乘客遭到刺伤。警方在寓所将他拘捕，并检获多支缝纫针，被告在警戒之下承认罪行。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碗红集结在大阪的西南偏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5公里，大致移向日本本州。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天晴大，下午干燥，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随后一两日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40点，升20点，总成交金额59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39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53点，升20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4.2跌咗6.8，美团点评96.55升咗3.8，盈富基金27.65冇起跌，小米集团8.98升咗4.3。港交所242.6升咗4.4，建设银行6.27升咗1仙，中国人寿19.7升咗9.4，友邦保险75.15跌咗2毫，汇丰控股61.1升咗2毫，中国平安94.15跌咗4.5。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买价：美元7.842，英镑10.167，瑞士法郎7.961，澳元5.39，加元5.977。新西兰元5.019，欧元8.7556，每百日元对港元7.2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228。日经平均指数报22,548点，升56点。港金现价报13,960蚊，升2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488.91美元，卖出1,489.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飞林明道，西行就塞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暂时交通正常嘅。咁啊，九龙区路面方面咧，观塘绕道出旺角咧，近住九龙湾验车中心一带咧，就车多行车缓慢噶。因为之前嗰度咧曾经有坏车事故，坏车走咗，不过都系多车嘅。咁另外都要特别提醒大家啦，咁啊油尖旺区咧，因为有多组交通灯未能够正常运作啊，所以交通都会比较挤塞嘅。经过呢啲路口嘅时间咧，大家就小心同忍让啦。而家窝打路到九龙塘段来往方向交通都繁忙嘅，去公主道方向龙尾近沙福道，去沙田方向龙尾近太子道西。咁另外公主道天桥南行尖沙咀方向咧，转上去何文田村咧都系比较多车噶。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就塞车啦。咁啊，而家龙尾塞到去太子道东近住彩虹道。亚加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亦都系塞车啦，龙尾近九龙医院。咁啊，将军澳道下行啊，咁啊近住伟发道之路咧，亦都系比较塞车嘅。咁啊，部分原因系因为鲤鱼门道多车啊，所以而家将军澳道下行近住伟发道一带就多车。咁啊，龙尾喺启田道附近噶。最后咧，环保署提醒你要戒烟咧，就要为自己定立目标，食少啲，健康啲。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A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你可能每日都搭车搭船，但你有冇谂过残疾人士点样搭公共交通工具噶？其实就算有无障碍设施，如果冇大家嘅配合，佢哋都仲有好多障碍。希望大家可以主动帮帮手，俾佢哋上先落先，同使用无障碍设施。大家让一让，等一等，咁就可以一齐快乐同行啦。 上一辈嘅人成日话佢食盐多过我食米，我就想讲啊，我比咩？我比 like 多过佢比赛啊！ 其实唔使咁执着嘅，不如我哋平心静气，用音乐作为沟通嘅桥梁啦。骚动音乐，以歌会友。 好啦，跟住第四首潘少聪拣嚟嘅咧，又翻返嚟张学友。 系。 系啦，我但系好想知道，你今日排嗰个 flow 系跟住你嗰个系成长嘅时序排落嚟，一定 可以咁讲。 系， 咁跟住我就谂啦吓，有一只都想总结一下，譬如我做电台节目啦，几个台啦，咁其实做过好多唔同类型嘅，已经噏得出都做过啦，咁样。咁其中一个节目咧，其实应该冇乜人知道，做得好短时间，但系咧，我会觉得系几有印象嘅，咁就喺有台嘅。咁嗰陣時咧就做咗一個黃昏，我諗係抽七至八嘅節目，一個鐘頭嘅啫。咁點解呢？嗰陣時嘅節目叫情書啊，就係、是、叫情書。咁當時咧就因為好興情書呢部電影，係啦。咁所以啊，節目總監就你做過類似嘅節目啦。咁點樣做咧？就係、我每日咧就要屋企晏晝時間啦，咁就要寫情書，自己諗咯。咁即係當一個 A 一個 B， 一男一女咁先算啦嚇。就我要寫封情書俾對方。對方要回翻封情書俾我，咁不斷咧，可能係一個鐘頭裏邊嘅節目咧，我可能要寫五六封嘅情書，咁、然後 誠意即係十至十二封， 大約啦。咁然後就播一隻歌喺中間， 但全部都係你自己寫， 我自己寫 曬兩邊， 扮聲㗎， 哇，扮埋聲啊， 咁 先扮聲， 就唔會扮女人，就冇得扮女人嘅，咁啊真係唔掂啦， 我咪話。 放心放心，唔係咁嘅。 同埋我會即刻表逼佢現場表演，我唔制啊咩？ 哇！咁啊，真係嚇廣播界都嚇、都有一個記錄 嘅，一個好高 rating 嘅節目啊，應該 就唔係嘅，即係無論男即係呢把聲，女都話我呢一把聲，但係就佢嗰陣時覺得嗰、那個 driving time 咧係需要播啲歌嘅，懶 moody 咁樣嘅，咁樣我就做咗一個咁樣節目，就嗰段期間都幾辛苦，日日喺寫，日日喺寫咯。 你愛情離不開都係甜蜜啊，甜蜜啊，嬲啊，諸如此類。 咪亂咁作咯，即係亂咁幻想啲嘢出嚟咁樣咯。 維持咗幾耐呢個節目其實？ 我諗其實可能唔係其實我喺有台做都係年零嘅啫。咁、我諗呢個節目都係可能半年左右，因為真係 rating 太低。所以就 cut 咗啦，最后 好 真嘅。 我想即不断 keep 住写情书呢件事，我觉得好 heavy， 好 heavy 啊！ 即系挡唔到先。但你本身系咪一个浪漫嘅人嚟噶？ 我谂唔系浪漫，但系我可以，我谂某程度创作都得嘅，都写到嘅，实写到嘅咁样咯。 你现实生活当中有冇试过，即唔系为咗做节目啦，系真系写想用文字去表达爱意呢件事噶？ 冇、但我系利用个公司嘅嘢做过啲事外嘅嘢咯。 即係攞個 panel 我自己播啲歌俾個女仔咁公器私用咁。 個個做主持都試過㗎， 係咪啊？ 梗係啦， 真係有係嘛？ 但 係 你 都試過啦。以前譬如做輕談嘅時候，假設你 flirt 緊埋一個人嘅時候，咁佢又話聽緊啦，咁然之後你播嗰首歌， 原來個個有嘅， 梗係有啦。 OK OK， 咁呢個都係一件幾浪漫嘅事嚟嘅。 咁啊係嘅，咪冇人知咯，得佢知咁咯。 係就係呢樣嘢先浪漫啊嘛！ 你肯定佢知嘅。 我俾咗佢㗎嘛個帶係。 哦，咁佢仲進一步添，佢係有埋帶，我都係 live 聽嘅，我冇帶，大佬，因為我嗰個年代已經冇用到咁大。咁所以你揀係情書就係因為咁啱係呢個歌名定係？ 係呢個歌名，同埋我嗰時都係個 jingle 就係攞呢個情書嗰個音樂做，咁所以嗰段期間就好記得有呢個咁嘅節目出現啦。雖然個壽命太短啦，咁但係對我嚟講係一個特別嘅記憶嘅都係。 憔悴的让我好心疼，有时候爱情比时间还残忍，把人变得盲目而奋不顾身，忘了爱要两个同样用心的人。你醉了脆弱的藏不住泪痕，我知道绝望比冬天还寒冷，你恨自己是个怕孤独的人，偏偏又爱上自由自私的灵魂。你带着他唯一写过的情书，想证明当初爱的并不糊涂，他曾为了你的逃离颓废痛苦，也为了破镜重圆抱着你哭。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哦哦。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好可惜，爱不是忍着眼泪留着情书、哦，伤口清醒要比昏迷痛楚，紧闭的双眼。又拖着错误，真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得住？你醉了，脆弱的藏不住泪痕。我知道绝望比冬天还寒冷，你恨自己是个怕孤独的人，偏偏又爱上自由自私的灵魂。你带着他唯一写过的情书，想证明当初爱的并不糊涂，他曾为了你的逃离颓废痛，也为了破镜重圆抱着你哭。哦，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哦、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哦，可惜爱不是忍着眼泪留着情书、哦，伤口清醒要比昏迷痛楚，紧闭着双眼又拖着错误，真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得住？ 嚟到今日我哋嘉宾潘少聪揀嘅歌嘅最后一首啦。 系，唔系我想揀翻啲新少少嘅嘢。 佢都唔系啊， 其实都唔新嘅呢只歌，只不过歌手新啲啦，咁样啦。 陈奕迅、哦， 系，因为咧，其实我唔知道你听歌会系melody 先啦，定系歌词先啦 ？melody 同编曲，歌词系好听歌词， 系咪啊？ 系，所以我哋两个夹粉做音乐节目系啱数， 系嘛？我系旋律行先嘅，即系行得几先，因为其实好多时唔系好留意到歌词，你直接真系好中意只歌、你就会谂翻哦，点系咩意思啊？咁样啦，咁、我呢只歌咧，其实我真系唔好意思同我，想同我 Y 明讲声，我系近一两年咧。我先抡翻呢首歌嘅歌詞嘅啫，我一路自己好中意嘅歌啦，我成日播啦，或者卡拉OK唱啦，都唔係好特別留意到歌詞。咁、但係直接因為我舊年兩前咧，咁我就跟阿麥傑文老師學學唱歌嘅，咁啊玩下啦咁啦。 咩發到呢件事咧？ 因為有時候有啲舞台劇演出都需要唱下歌咁樣啦，咁、我自己中意啦，咁我想試有啲歌，點解唱唔到嘅咧？唔識唱嘅，咁我就跟咗佢學唱歌。咁然後一路跟嘅時候，原來其實你係要留意歌詞嗰啲字眼啦、嗰啲嘅呼吸位咁樣啦，你就開始留意到哦，特別個歌詞嘅意思啦。咁我再重新再攆，咁我呢首歌嘅歌詞係非常有意思。即係佢雖然表面係講愛情咯，得唔到或者你等啦，唔係個 timing 係咪有個問題啦咁。但其實我覺得可以 apply 落所有人生裏面有啲嘢咧，你可能未必得到。你好恨得到，但其實佢話俾你知，喂，未成熟過成件事，即可能未到收成時咁、樣，你唔好去牽強得到住啦咁樣。咁、我覺得啊，對人生有一種睇法，從翻呢首歌嘅歌詞裏面咧，而家先慢慢去釘清楚。 係，但你自己人生經歷過一啲咩嘅 moment 都係同呢首歌係幾貼切㗎？ 其實真係好彩啲，我冇乜好唔開心嘅經歷。除咗係有電台有啲經歷，就係話一朝天子一朝臣啦，佢就啊喂，你唔使做節目啦，你做幕後啦咁樣，或者我唔需要你啦嗰啲。我相信大家都會經過呢啲咁嘅日子，即係做咁多年嘅電台。但係好在都係經歷過一陣，又可以重拾翻自己一啲興趣啊，或者有機會做得翻啊咁樣。咁所以唔係真係咁大嘅一個傷口嘅，只不過我覺得呢首歌嗰時，原來我以前錯過咗咁多年，我唔識去理解，而家再聽翻，哇，其實佢真係有佢嘅一種治愈嘅作用啦。 你有冇遇過 Wyman 咧？咁樣其實即係蘇， 我識 Wyman， 但係就好少會講傾偈，會傾翻一啲歌詞真 係Wyman 啊， 我真係好， 我覺得你呢首歌寫得唔錯。 Wyman 真係以為自己作鬼啊！ 我真的不夠膽跟他講這樣的說話，大佬他真的秒我。 因為有時面對面真的不知道怎樣認真。但我想問你覺得關不關年紀事啊？ 都會的，都會的。 你現在是一個比較看得透看得化的年紀、 有些是不會的，有些執著我覺得要執著的，擇戰咯，擇戰固執咯，我覺得是。有些就、其實哦，咁算啦，咁唔係你住嘅，咪等下先咯，咁樣。 睇得呢五首歌係記錄住佢一個 Wikipedia， 哇，即係， 喂，真係喎，你由嗱你開始聽歌嘅時候，跟住之後去到經歷過唔同嘅階段，跟住然之後去到即係而家男人去到呢個年紀嘅時候，我又即得放低一啲事情。 你只是留意，其實都是香港流行曲的發展史嚟㗎， 係咪啊？ 即係發展到依家， 係啊，由曾路德去到陳奕迅喎， 係咯。 喂，咁而家係問潘少聰嘅話，嗱，我哋一路就係由你嘅歌單睇到你而家嘅階段啦。咁嚟緊有啲咩係你到期望嘅一啲目標啊，諸如此類。 其實好可能係我諗係事業上面啦。咁雖然都叫穩定啦，而家咁樣啦。咁但係我希望係拍到自己滿意嘅一部靈異電影咯。可能叫導演嗰啲咁樣咯，因為以前都拍過幾部，但係始終都係人哋嘅諗法啦，或者角度啦，咁未係好係自己覺得係想做到嘅嘢。雖然我唔係真係讀導演出身，但係而家因為聽得太多啲經歷啦，咁我覺得都希望可以做到一件咁嘅事咯。 咁起碼可以由啲觀眾角度知道乜嘢會嚇到佢哋，乜嘢 moment 會驚啲，係見到只鬼驚啊，定見唔到只鬼驚啊，都已經好大。即係你嗰個美學都 係啊，唔同㗎，係啊，唔同㗎。 係啊，哇！咁啊，祝你快啲成功，可以達到到呢一個嘅目標。 好， 係啊，同埋今日都係曬潘少聰同你揀咗係五首都同鬼係冇關。 係，冇錯，多謝兩位俾個機會我講冇鬼嘅嘢。 多謝潘少聰。 OK， 拜拜。

我的梦加油。 促成今次的合作有作曲的周杰伦、填词的方文山、编曲黄宇芬、监制周杰伦。上方四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殿军位置，周杰伦加上五月天的阿信，说好不哭。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二台通识60秒。当你使用便携式装置的时候，你要做好预防措施去保护里面的资料，以免一旦遗失装置就令到个人资料外泄。所以应该使用可信任的电脑和便携式装置进行连接，装置内的敏感和个人资料亦都要进行加密。所谓将资料加密，其实是利用加密时将文件转换成一种不能解读的形式储存，是保护资料的有效措施。万一已经加密的资料意外地遗失，因为没有解密时，其他人都没办法读取到储存的资料，而加密时越长，保护能力就越强。情况许可的话，还可以设定远端清除资料功能，清除行动装置内部记忆体，咁就有助确保遗失或者被窃嘅装置内嘅资料唔会俾其他人读到啦。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六十秒。 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 家长同小朋友点样提升大家嘅亲子关系呢？ 资深注册社工 Ringo， 咁就要记住三个教育原则：权威、责任同关爱，成为恩威并施嘅父母啦。 仲有好多臭仔秘笈，密切留意逢星期一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小白会同亲子专家一起分享实用嘅育儿技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4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尖沙咀清真寺寻日被警方水炮车喷中，正门和铁闸都被染蓝。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警务处处长卢伟聪上午11点几到达清真寺和教长会面，逗留了大约半个钟。新闻处话，两个人同多位香港回教信托基金总会代表以及系其他香港穆斯林社群领袖会面，表达协议。林郑月娥话，穆斯林社群向来视香港为家，为崇尚多元、包容、共融同开放嘅社会作出贡献，亦都一直同其他社群和平共处。面对香港社会近月出现嘅纷争，甚至系暴力事件，伊斯兰教领袖多次呼吁市民同埋信众保持冷静同埋团结，同市民大众一齐守护香港，对此表示感谢。而清真寺代表会后话接受两人的道歉，又话穆斯林团体在香港一向非常和平，他们又感谢市民和警方在事后协助清理，又话穆斯林是支持香港。警方话对于寻日曾经调派人群管理特别用途车辆驱散弥敦道一带的示威者，行动中颜色水一度意外误中九龙清真寺，表示非常关注。处长卢伟聪早上陪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到访九龙清真寺，解释警方的行动，并且就行动造成的影响致歉。警方话，各个警区指挥官今日会特别向本地穆斯林社群解释和交代，重申警方绝对无意冒犯任何宗教团体。卢伟聪话，穆斯林社群一向在港和平守法，警方和九龙清真寺以及是在港的穆斯林社群向来亦都保持良好关系，警方尊重宗教自由，并会一如以往尽一切能力保护所有宗教建筑物，并同各个持份者保持紧密联系，合力打击罪恶。西铁线元朗站提早在下午2点关闭，站内大部分商铺提早关闭，港铁职员收起站内的垃圾桶，站内亦都有防暴警员到场。有元朗居民说今日会提早收工，又表示理解港铁决定，指之前元朗站发生示威的时候他都不敢出门口。有住在朗屏的市民就批评港铁决定不合理，收工需要选择乘搭其他交通工具回家。今日是元朗721事件3个月，网上有人发起夜晚在元朗站或者是相连的商场静坐。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政府將會在今個星期推出第三輪紓困措施，目前正是與物流、旅遊、零售以及是餐飲業代表商討。陳茂波早前在華盛頓出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世界銀行年會期間，接受南華早報訪問的時候說，8月本港銀行總存款上升，港元存款減少 1.6%， 但是上個月已經回升，認為本港即使有資金外流，情況並不顯著。他強調，過去幾個月本港金融穩定一直保持良好，銀行業韌性強，流動性充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725点，升6点，总成交金额63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9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53点，升20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4.8跌咗6.2，美团点评96.75，升咗4蚊，盈富基金27.6跌咗5仙，小米集团8.98升咗4.3，港交所242.6升咗4.4，建设银行6.27升咗1仙，中国人寿19.7升咗9.4，友邦保险75.2跌咗1.5，中国平安94.2跌咗4毫。汇丰控股61.15升咗2.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08.65，瑞士法郎0.985，澳元0.688，加元1.312，新西兰元0.641，人民币7.07，英镑对美元1.3，欧元对美元1.118。日经平均指数报22,548点，升56点。港金现价报13,930元，跌1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488.45美元，卖出1,48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有交通意外，慢线系封闭咗噶。咁而家龙尾啦，排到过咗凤舞街，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笔架山花园啦，慢线嗰度有交通意外噶，龙尾一路排到过去凤舞街。咁后些少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蒲岗村道嗰段都系比较多车噶。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只是收费广场对出，多车车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比较多车繁忙一些。在九龙方面，油尖旺区部分的交通灯号未能够正常运作，以致到油尖旺多处都是比较挤塞一些。弥敦道去长沙环方向的交通现在好返好多了，但是反方向出去尖沙咀，在亚街老街那段比较多车，龙尾一路排到去大埔道近南昌街。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口是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口是挤塞的，龙尾排到去接近九龙城回旋处。另外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医院那段都是很挤塞，龙尾排到去浸会桥面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排到去浙江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就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is my life.

有呢一首最新嘅派台作品，嗰、那个名称叫做《我们不睡》。就算呢个世界要我哋粉碎，但系都想揽住你同你一齐睡。原来佢都唱咗几多呢啲咧好豪迈嘅甜蜜嘅情歌，佢系林宥嘉。 最居住的天堂，坠落的太阳，被践踏的梦想，不屑求原谅我的倔强，死命保护你的倔强。冲破了围墙，谁浮浅的桥梁，痛批太荒唐，我同情他从未被真爱看向，不怕对抗， 少女是一首甜的歌，其实这一首情歌我觉得是一首很辣的情歌。跟你林宥嘉之前的作品，那曲名声叫做越反越爱。我觉得歌词都是很值得细味的，有些人会自认是关怀，不承认是迫害，但我对你的爱呢，是其他人越反对我就越爱的，还有望住你我就好像亲吻着未来。可能都因为少女这一首歌很喜欢，于是乎近期都经常听她的作品的，咁我諗呢一种嘅爱同埋呢一种嘅合唱呢，係易志豪鉴定嘅作品，都係呢一种嘅合唱同埋好坚定嘅一种嘅意志嘅歌。揀你有陈雷最新嘅派台作品，可能更加大爱啲嘅荧光。 当天空不再有星星， 于漆黑中再找不到你共鸣，有谁人聆听？当呼吸声太过清晰，随旋律擦过脉搏心跳。这世界太冷清，失去重心的身影那么轻，断了线吉他还有谁来奏鸣？去细听内里心声，钢铁再硬朗也会腐朽，我无幻像一粒沙跌宕，与宇宙盛放，哪怕没有光，顽强地掏出心里剩底最后荧光，荧光。确信有天愿力终可康庄。当呼吸声太过清晰，随旋律擦过脉搏心跳。为凭借意志化作泡影，这世界太冷清，失去重心的身影那么轻，断了线吉他还有谁来奏鸣？去细听内里心声，钢铁再硬朗也会腐朽，我无幻像一粒沙伸出发现。 陈雷作品，歌曲名称《荧光》。 就在日落以前，我们会再见面。地球不管多远，和你一起去冒险。 头先荧光秀哥讲嘅就系啲好微弱嘅希望啦，而好微弱嘅希望只要坚持落去咧，好快就会变成永恒噶啦。 直到邂逅了你，我生出光的意，就把秘密全都破解，继续挑战这新世界。 孙燕姿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守护永恒的爱》。 用上时光的弧线。